众生以平等运气，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。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、马玉生， 那里有更美风景，人民都可以，人民都可以得胜。 myradio.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。 各位观众有礼，而家又到咗粤智会唐文嘅时间啦。细佬系曾卓文，今日我哋嘅论题系天奇依家俾人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依家又可以读而家，正写咧就系而且嘅而，今下嘅今。俗寫呢就是家庭的家和依賴的依啦，解法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如今現在家下。舉個例，2016年8月3號香港電台第一台千禧年代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說了，以後都沒有機會代表到你們終身，今屆沒有得選，是因為他選舉主任不信我。咁四年之後，佢信唔信我呢？係咪要我簽翻份悔過書，錄個鏡頭，當住全宇宙講，話我依家已經唔再主張香港獨立啦？我依家叫做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喎。又舉個例，曾卓文2011年譯《亂世童真》原著《Olga Wallow》。Tightrope: A Bohemian Tale 呢本系本捷克小说嚟嘅。阿金，你一定要另聘高明，要揾叻人，唔好俾人搞我你场戏啊！记住，江湖上卧虎藏龙，百步之内岂无芳草呢？佢洗湿个头，欲罢不能，请咗个另外一位女演员，然之后开始彩排。你场场彩排都到，斋睇又唔出声，斋睇你坐第一排翘埋对脚嚟睇。依家灯光经已就位，成出戏起闹，戏服彩排此其时也。我唔知你点睇啊，但系全场都冇晒心机。戏服彩排嗰阵时的确如此噃，某场戏中间代替你嗰只卧虎。突然间发难道够了阿金，你出咁嘅垃圾戏，你做埋我份都得啦。又举个例，黄沾1990年烧晕我怕怕咯，我读完中学毕咗业，做咗两三年行街，转行做广告，依家谂翻转头都唔知道自己做过乜嘢，真系有意思嘅事。汉语大词典，而今即是。如今和现在咁解，王氏1993年粤语古趣谈，而今变音成为而家咧，实在系因为呢个闭口鼻韵 M 脱落嘅缘故。闭口鼻韵 M 咧脱落嘅助正就包括呢个浸，本来读浸噶嘛呢、這个字，后嚟咧读音咧演变出杂文嗰个杂。再者，粤语家下即是现今的意思啦，本字亦都是今下，汉典今下，现时眼下，晋书金卓传，正当泪吾危朝廷夜，吾今下为除奸凶矣。今下即是广东话家下的本字，只因呢个闭口鼻韵 M 音脱落。而下字呢又由阳上变咗阳去变咗阳上，於是就读家下啦。王氏1993年粤语古趣谈，而今个今变音成为依，乃系因为呢个粤音阳平转读阴平嘅常见现象。好似捉伊恩咧，政治咧其实系捉伊人，其中个人咧就读成恩啦，而黑衣嘅衣咧 就原本是讀黑兒，咁又變咗E，都是陽平轉讀陰平的結果。論語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啟如足，啟如手。師曰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，吾知免乎小子。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於城丘，遠墳父御卜國為右，馬經敗跡公對，坐居受女公曰：末之卜也。遠墳父曰：他日不敗跡，而今敗跡，是無勇也，遂死之。史記楚大臣患之，乃相與謀曰：吾王在秦不得還，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，齊秦合謀，則楚無國矣。乃欲立懷太子、懷王子在國者。超追曰：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，而家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。後漢書光武帝紀下诏曰：日者地震，南陽尤甚。夫地者，任物之重，靜而不動者也。而家震烈，救在君上，鬼神不信無德，災殃將及利人，朕甚懼焉。顏氏家訓，古人皆呼伯父叔父，而家世多單呼伯叔。李白抒情題蔡寫人雄，直借雲台閣，心隨天馬軒。夫子王坐財，而家浮誰論？王則燕歸梁，忽忽春風入馬蹄，注六陽蹄。六陽蹄上雨莺啼，聲聲怨怨春歸。而家一次花流水，終即任東西。利成名遂在何時，早贏得兩分飛。諸子語淚問你語氣，曰：有是你，便有是氣，但你是本，而家且從理上說氣。三國演義，操既定荊州，親往袁紹墓下設祭。本初曰：吾南居河北，左燕代兼沙漠之眾，向以南向以爭天下，庶可以濟苦。吾答曰：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，無所不可。此言如作，而家本初已喪，吾不能不為留替也。金瓶梅因向白雀說：自從他不好起，到而家我再沒一日而心閒，剛剛打發喪事出去了。如臨外史第一回，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？而家王因受他知以參軍之職，下官特地捧召而來啊。廖鳳書1924年嬉笑集李廣：掛帥當年運金紅，而家探手白蘇公。失魂煙缸高聲喝，倒運君士炸帝弄。醉到真貓衰碰突，射來假虎硬開弓。江山打電俾人坐，算命唔該話佢窮。馬思曾1933年刁蠻公主昂驸馬，常言道大燈火金榜提名，小燈火洞房花燭。好，待本宮入房與公主見過夫妻禮至得。咦，乜點解閂實道門呢？